原色。又回到那条河流，黄色的河流，断直它，激进它，让它逶迤地在体内一节节展开，一节节翻腾，然后炸空而去。金色的鹅珠从东方到西方划一壶火焰与灵光的道路，被许多人向往。灿烂只有一瞬，痛苦却常常一生。谁能永远在天空飞翔？谁能像寻师穿越过一连串岁月，每个日子都是火环？千万只手臂都向壮丽的海面打捞落日，而从全黑的土壤里，火种正悄悄绽芽。你可以再一次征服天空，但仍然要回到人们脚下。